掀开经本，地藏经科注轮观第十一面，我用的这个本子是旧本子啊，你们是新本子。新本子下面呢有阿拉伯的这个页码啊，我旧本子上没有啊，所以我用的这个页码是旁边的啊，旁边这个中文字的啊。轮观第十一面啊，倒数第六行啊，我们从当中这个地方看起，我把这个文呢念进去。作福无愿，无所受力，愿为导欲，能有所成。啊，我们看这一句，这是五重玄义第三段，讲的是不思议行愿为宗。宗就是修学的纲领，青莲大师在此地为我们指出，本经修行的纲领就是地藏菩萨的行愿。作福啊，这是讲修福，修福如果没有愿，他没有方向，他没有目标啊，这个福了，换一句话说，得不到一个结果啊，也就是说，无论他做得多么好啊，做得多么多，他没有成绩表现。事出事发了都不例外，事件发了叫立志啊，人要没有志，他这个一生勤奋努力啊，就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当然在这一生当中啊，就无所建树，是建功立业了，他就做不到。佛法里面呢，一佛如是，所以他底下又说净世界愿一佛如是啊，佛法的这个宏愿跟世间人确实不一样，世间人叫痴迷，这两个字当然不好听，谁也不愿意接受，可是是事实真相，确确实实是痴迷。为什么世尊说我们痴迷呢？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确实不了解吗？禅宗里面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谁知道啊？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啊？确实不晓得，这个就是痴迷啊。佛给我们说出来，我们不能接受，我们不能承认，这怎么不是痴迷？佛讲的是事实真相啊。事实真相是什么？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啊， 我们听了这句话，立即的反应是说你胡说八道，你头脑有问题了，人家说的真话我们说他头脑有问题，说他胡说八道，我们迷失了自己，认为这个身体是自己，以为这是正确的，到底是我们错了还是佛错了？佛所说的一切法都可以证实的，可以证明的，所以佛教导我信解行证，最后的目的佛要我们自己亲自证实虚空法界是自己，你能够证实了，佛法里的就称你做菩萨，称你做佛。换一句话说，佛菩萨就是真正证实虚空法界是自己的人，你还没有证实，你还不能够肯定，那么你就是凡夫啊。凡夫跟佛菩萨的差别就在此地，证实之后你的愿跟痴迷时候的愿不一样，痴迷的时候我们的愿望是希望自己身家得乐，我自身我的家庭的幸福的好乐，那个志向大一点的，希望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族群我们的国家得安乐，更大的所谓世间英雄豪杰能够谋求这个世界，我们现在讲这个世界就讲这个地球，地球上人类的安定繁荣和睦安乐，这个是世间人的心量还是小啊，觉悟的人呢他有净世界缘，这个世界是一切诸佛的世界就不止我们这个地球，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你看我们念佛学佛的人，无论你修学是哪个法门哪一个宗派，我们的回向总是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这个佛是一切诸佛，不是指某一尊佛某一个佛的刹土是庄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，你看这个心量多大可是我们学佛的人天天念这个八句偈念的口熟 八句偈里面真正的意义境界我们疏忽了，我们只是念念，念得没错，心量呢还是下小，起心动念呢还是为自己的身价，所以我们在佛法的修学不但在这一生当中，可以说生生世世无量劫来都不相应的啊，功夫不得力，原因在哪里？就在此地，我们的心愿太小了啊，没有净世界愿，念的是一回事情，可是心里想的又是一回事情。心口不相应，那么我们看看地藏菩萨怎样教我们。佛在经上讲，四教菩萨，四教都是从天台说的啊，做科柱这一位青年法师，他也是学天台的，所以他对于本经的解释是以天台家的教义为主啊。四教菩萨是各有通别而言，通念就是一般常讲的四弘誓愿，那个别愿呢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离苦得乐，菩萨的心是平等的，是清净的，但是众生根性不相同，说法要契机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也要契机，才能收到效果。众生的根性差别很大了，佛法里面把它归纳为三类，上中下三等，下等的眼光短浅，只顾到这一生的安乐，没有想到来生啊，甚至于许许多多的世人不相信有来生。你给他说来生，他说这是虚妄的，他不承认这个事，这是事实。这样更新的人，在这个世界占的数量不少啊。那么对于这等人呢，我们帮助他现前的安乐，他愿意接受啊。他欢喜学习，中等人，他 他知道有来生，知道有来世，知道有天堂有地狱，他希望这一生能得乐，更希望来生能得乐。这个眼光比前面一等人就远大的多了啊。那么我们要教他如何得今世乐，如何得后世的安乐。他欢喜接受啊。上根的人眼光远大了，他闻佛说法能够信解，他希望得到像如来果地上的涅槃之乐。那么遇到这样根性的人，我们当然要帮助他，这是佛法里头常讲根熟的众生啊，是要帮助他的涅槃路。菩萨发心决定是要帮助一切众生得究竟涅槃之路，虽然他眼前不能接受，要很有耐心的去诱导他啊，开导他，使他渐渐的能够觉悟到啊，能够体会到。也就是说在教学过程当中不断帮助他提升，这个是大慈大悲呀。如果只是帮助他，他的愿望在哪里？他愿得人天乐，只帮助他人天乐，这个没有慈悲心啊。帮助他还要帮助他提升，在佛法里面讲啊，以善巧方便的拉他一把了。那么这个是菩萨的本愿，这一段文幕后说菩萨的形象有多门，形象两个字含义很深很广。形是菩萨所示现的身份，这个诸位都很明了，经上常说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示现什么身份。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种种不同的身份，这是形象。化导众生的方式也是属于形象，教化众生没有一定的方法，非常活泼啊，非常的生动，你才能够适合啊，能够适应的这个世界种种不同根性的众生 你有智慧，你有方法。方法的总纲领不外乎三学六度啊，诸位要知道三学六度是总原则总纲领啊，要很活泼的去运用，就能够普度一切众生。你要真正懂得佛所说的意趣，般若经上教给我们深解意趣啊。譬如戒律，我们一般人听经的机会多，对于经论比较上容易懂一点啊，戒律这一方面的常识就非常缺乏啊，很少人讲。我们总把戒律啊看作一成不变的呆呆板板的条文啊，很难啊去遵守啊。殊不知道啊，戒律是活泼的啊，戒律的精神你要懂得。大家都知道佛家所讲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。这个四句话也是我们佛法总纲领。说尽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总原则，离不开这四句。这四句前面两句就是戒律，第三句就是定慧，三学在其中了。戒律的总原则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什么是恶呢？什么是善呢？这个标准呢，总要懂得。我们学佛的人明白，凡是对自己有利益的，这是恶；凡是对众生有利益的，那是善。佛为什么给我们这么说？世间六道凡夫，哪一个不为自己？佛为什么说为自己是我？我们要懂得这个里面真正的道理。众生为什么不能脱离六道轮回？我执的根太深了，念念还为母的利益，你想想看，说这增长我执，就佛说这是我。佛教我们破我执啊，破我执你才能脱离六道，念念还在增长我执，你哪一天能脱离六道轮回？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才知道佛说这句话真理啊。所以佛教给我们，我们的观念心理要变过来，念念利益众生，这是善，大善，真善。前面跟诸位说过，一切众生呢是自己呀。前面跟你讲过法身呢，什么叫法身呢？一切众生是法身，一切众生是法性。所以佛教给我们把这个想法看法变一变了。我们能够为一切众生，就是为自己的法身慧命啊，这个对了啊。一切众生包括自己在里面，自己不能包括一切众生啊。一切众生是个整体，完美的整体，完美整体就是自己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。诸佛如来证的清净法身，什么是清净法身？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个自己，那叫清净法身啊。谁有这个认知呢？谁肯定呢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呢？啊，能肯定这个事实的人，我们就称他做佛陀，称他做菩萨、法身大师。啊，不肯承认、不知道这个事实的，叫凡夫啊。啊，所以佛的善恶标准从这个地方建立的。我们起心动念的言语造作，不为自己，就诸恶莫作了。起心动念呢，都为一切众生的利益，就众善奉行了。戒律里面的条文有些是不能变更的，有些是因时因地要修订的。不能变更的，这叫根本戒。为什么呢？超越时空。佛法根本戒五条啊，我们讲的五戒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啊，这对在家同学讲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超越时空。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在世，这个五条戒适用啊。三千年后今天还是有啊，这个没有修改的，这叫根本戒。除了根本戒之外，都会随着时间空间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不同，必须要修订。那么这个就说到了佛法的本土化与现代化了。 古老从印度把这个戒律传到中国来，唐朝时候做了明显大幅度的修订，依照现代化本土化的原则，这个就是诸位熟知的百丈清规。百丈清规就是戒律的唐朝化，适合于唐代中国人所遵守的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，百丈清规的制作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1300年了。这1300年当中，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生活方式起了很大的变化。如何适应于现代人的生活，我们要懂得。现在人应该如何做到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、自尽其义这个原则啊？他们那个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达到这个目的，我们今天要用又要用什么个方式也能达到这个目的，这是我们要用智慧去考虑的。决定不能说一成不变的，一成不变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叫现代人去做唐朝时候人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尤其现在在过外国弘法，要叫外国人做中国人，去做中国古人，决定行不通。所以佛法今天不能普及，不能够利益广大众生，我们不懂这个道理。我们再去回想2000年前佛法从印度传到中国来，印度这些高僧大德他们懂，在印度出家人三衣一钵还是透钵的生活，那么到达中国之后接受供养了，不再透钵了，跟中国人的生活融成一片了，也穿中国人的衣服了，不穿印度人的衣服了。所以印度高僧到中国也穿中国的海青了，这个就是他们从高明之处啊！我们中国一般讲，这个印度法师被我们同化了。过我们的生活了，穿我们的衣服了，居住我们的宫殿房舍了，这个就是通权达变了，落实在本土化现代化，所以佛法才能受当时人那么热烈的欢迎。如果这些高僧大德坚持印度的生活方式，盖个道场盖印度式的，还过印度那种生活方式，我们中国人不会接受， 佛法在中国就不能够弘传。记住，佛在经上常讲，佛无有定法可说。佛给我们讲的原理原则，除原理原则之外，佛没有定法，所以佛法是活活泼泼的。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是解释。掌握到戒学的原理原则，一定要达到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你的戒律戒学就圆满了。诸恶莫作了，我们一般讲小乘戒对自己的，众善奉行是菩萨戒对众生的。我在讲经的时候跟诸位说，讲到佛的福报啊，佛慧二足尊，我们皈依佛二足尊，佛慧二足尊，什么是真正的福报呢？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你的福报就圆满了啊，一生当中从来没有一个恶念对待众生啊，没有一个恶的行为对待众生，你的福报就大了，真正的福报啊。能够舍己为人，诸佛菩萨示现到这个世间来，为什么呢？是为度一切众生而示现的。这我们经常常常读到的，众生有感了，佛就有应了。如果是个聪明人，听到这句话，佛菩萨能，我们为什么不能？我们发佛菩萨同样的心愿，我生在这个世间呢，是为一切众生的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而来的，而活在这个世间的，你马上就转变了，转凡成圣，转烦恼为菩提，凡夫跟佛就是一念之差了，你这一念转过来，你就是成愿再来了。我们现前这个身是成愿再来身的，以前没有闻佛法，不知道我们到这个世间来，这个身是业报身的。可是闻了佛法之后啊，我们能够把业报身转变成了愿是不是？为什么不肯做一个转变呢？我们每一个人都念念着祈求消业障啊， 临灾难。业障灾难从哪来的？业力变现，对吧？转业力为运力，业障就消了，业障就没有了，灾难也没有了。转变就在一念之间，你这个念头能不能转得过来？给诸位说，真正转过来了，不但福得到了，慧也现前，你智慧就开了。佛在华严上讲得那么清楚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在大家自信里面，智慧得相都是圆满的。佛的智慧得相不比我们多一分，我们智慧德相不比佛少一分，平等法了。佛的智慧德相现前了，我们的智慧德相呢，现在被埋在烦恼之中。烦恼习气把我们的智慧德相啊遮盖了，佛法里面称为五盖，这五种啊把我们的性德盖覆住了。我们把这个盖覆的除掉，你的智慧德相就现前了吗？怎么除法呢？就是那个观念呢一转变过来就除掉了。从今而后啊，再不为自己身家利益着想，自己什么事都没有了，一切都放下了，自己来说没事了。放下之后我们要提起，提起什么呢？提起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。我们对一切众生只有这桩事情，种种方便，种种手段，这个方便手段是无量无边，但是目的是一个，方向是一个，帮助他开悟。帮助他离开痴迷，他也能够离苦得乐。这三学六度啊，虽然说了九条啊，九条是一桩事情，三学展开来就是六度，六度归纳就是三学。如何把这个原理原则落实在生活上，这个是学问，这是功夫。 啊，我们应当要认真努力去学习。啊，佛菩萨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。我们在这一部经上向地藏菩萨学习，学习地藏菩萨，你自己本身就是地藏菩萨。大乘佛法，诸位同学都知道，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。一个法门其如了，一切法门都通达了，这才称为法身大师啊！法身是圆满的，是没有障碍的。经上常讲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。法身就是自性啊，为什么共同一法身呢？因为虚空法界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，离开自性呢，无有一法可得。所以只要你明心见性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都通达了。你还没有通达，那就是你还没有见到法身。我们今天在大乘经教里面这听说而已，这不是自己的境界。我们听说有这种事情，聪明人听说之后啊，就要想方法去落实，这是聪明人。佛家讲上上根人呐，落实的方法就是改变观念，改变思想，真正承认过去我们的思想观念错误，我们向佛学习。佛是个先知先觉的人，佛是我们的好榜样。有，这个诸位看到十二面啊，十二面第二行呢，这个纲领就说出来了啊，诸我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心是诸佛教啊，给说出来了。这一段注解说得很明白，诸位自己看看就能够知道。他这个里面说的，佛法大海，大海是比喻无尽的深广啊，这个四句包括尽，幕后是诸佛教，这不是一尊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。他们所修的就这三句，他们教化众生的还是这三句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离开这三句就不是佛的教诲了。自尽其意，这是定的。定心起作用就是慧，慧在哪里？慧在定中。定在哪里？定在慧中。 定慧在四相当中啊，就是解学啊，定慧如何表现在我们身上，表现在我们生活当中，那就叫解学啊。所以三学是一体啊。在这段文里面，他引用《涅盘经》里面的悟性，五类的生活行为啊，菩萨表演的很多。佛在《涅盘经》里面把菩萨心归纳成五类，在第十二面第六行啊，第六行末后一句啊，涅盘名五行，第一个是圣贤，为戒定慧呀，为自行因。这个第一是根本，决定不能离开。离开戒定慧呀，你是凡夫，你就不是圣人。啊，我们不要论凡圣。论凡圣呢，大家不太容易了解，我们讲觉迷，诸位好懂。离开戒定慧呀，痴迷呀，迷了。不离戒定慧呀，这个人觉悟了，这才叫圣呐。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一切时一切处，决定于戒定慧相应。定里面清净心，平等心啊，我们今天讲的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，这是定慧呀。慈悲是戒学。你的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流露出来，大慈大悲，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、对一切物，这个叫大慈大悲。这是自行因，也就是说超凡入圣之因的啊，转凡成圣之因啊，我们这个大转变从这里转变啊，这个五种行这一条是根本，后面的四种啊是世袭 是第二呢，凡心，凡是清净心，为慈悲喜舍，因中化他。啊，具足慈悲喜舍。舍是放下，彻底放下，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得欢喜心了，法喜充满了。你真正能够喜爱一切众生，这种喜爱清净的、平等的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他在三善道行善修善，你喜欢他，他作恶堕落在地狱恶鬼，你还是喜欢他。并没有丝毫的分别心，为什么呢？同一个法性，设法界众生同一个法性，法性是清净无染的，法性是圆满具足的，所以生佛平等，法喜从这儿生的。